接下来这位女士呢，也是母亲为她征婚啊，北京女孩，89年出生的，身高是1米55，自考本科毕业，性格文静，工作稳定踏实，平时喜欢音乐，待人诚恳稳重，对对方的要求，北京城六区人，年龄在29岁左右，身高在1米70以上，学历大专以上，通情达理，能够包容人，理解人，有责任心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最好呢不抽烟也不沾酒，身体健康，五官端正，有稳定工作，有独立住房的北京未婚男士。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83380790 13683380790。 今天开篇这几位女士全都是家长来给女儿征婚啊。下面这位呢也是妈妈发来的信息，女儿未婚，老北京人，1990年生，身高1米66，身材苗条，硕士学历，目前呢在一家培训机构里啊担任英语教师。女儿的性格很文静，通情达理，从小呢成长在一个和睦的三口之家里。对对方男孩的要求呢，未婚，年龄大5岁以内都可以，也是北京人，身高在1米8左右，别太胖，也是三口之家长大的啊，就是都要求是独生子女家庭啊。母亲留的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同号13910872681 13910872681。 好，下面这位呢也是90年出生的一位姑娘，也是妈妈来帮着征婚的啊。女儿90年8月份出生，身高是1米6，体重60公斤，户籍在石景山区，大学本科的学历，工作稳定，是一名审计，本人喜欢运动，喜欢旅游，喜欢滑冰，喜欢看电影和电视剧，这个爱好还是蛮丰富的哈。 这冬奥会在即啊，喜欢冰雪运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的。 我记得过去有一个年代的人，他们都会滑冰，而且当时呢都是比谁滑得好，谁滑得花样多。 哎，对，能在那什刹海冰场上能看见这个，有人是速滑的啊，但是呢，你那滑得再快，好像也没什么人关注你。但你要能在这个冰上来个什么转圈啊、芭蕾呀、做点这个舞蹈动作，那是收获掌声一片，还有姑娘们的这个啊，是吧？注视。 当然那会儿呢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业余生活， 对， 也无非就是滑滑冰啊。 滑冰因为只要北京这冬天天一冷了，还是很多的这些湖面都是可以去滑的以前。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运动啊，这个玩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多了。 是。 能够喜欢滑水冰的，而且能够滑得好的，我看到的都是小孩儿。 是，这些年因为家长很多给孩子办这些班什么的哈，还有什么冰球运动，这些以前我觉得这都是西方人爱玩的，因为我现在身边真有不少孩子，特别那小男孩，我看他瘦瘦小小的，家长是憋着就让孩子去练练这些冲撞啊，还是怎么着，我在看他运动，反正我是觉得挺担心的，太猛了有点。 兴许是那会儿你看着的滑冰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。 还真有可能是。 90年的嘛。 对。 好吧，那么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士呢，年龄是28到32岁之间，身高在1米7以上，国家统招本科的学历，有责任心，性格开朗，工作稳定，有独立住房。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691092725 13691092725。 妈妈们还是真的比爸爸我觉得对女儿婚事更着急，自古以来似乎就是这样。 也不一定，可能爸爸更着急、啊、但是呢通常都是把妈妈推在前面。 你记得咱们原来有个传统戏剧叫《贵中原》吗？里面这个老妈妈有一句台词怎么说的来着，这个女儿大了要出嫁，为她的婚事难坏了妈，然后就开始讲自己过去是怎么不容易抚养孩子长大的这些经历啊。现在反正我们现实生活中看着也有点这意思。下边你看，这给儿子征婚也是妈妈积极，连着两条全是妈妈给男孩征婚的。84年生人，未婚，本科毕业，身高1米75，国家机构里搞技术工作，工作稳定，家庭条件好，自己有房有车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教养，脾气温和，有责任，有孝心，有爱心，为人忠诚善良，爱好旅游、音乐、汽车、摄影、天文等等。哎呀，这跟我爱好一样，家住在朝阳区，也跟我一样，上班在东城区。好，终于有一个不一样的。 重点是人家岁数跟你不一样。 对对对， 嗯， 要求女孩也是北京本地人，年龄呢在30岁以下，未婚，本科以上学历，身高在1米6以上，相貌较好，不胖，脾气好，通情达理，有教养，有孝心，有爱心，工作稳定， 不经常加班出差，能够愿意以结婚为目的交往。男孩的母亲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微信，都是同号的13810287192，13810287192。 你看我们这里的征婚的朋友啊，说到喜好的时候呢，看书、旅游、音乐属于这个标配啊。 哎，对。 摄影呢也挺常见的， 是。 但是天文真的不太常见。 是。 你也是个好天文的人啊。这好天文的人他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捡好的说啊。 哎，行行行。我们生活当中要说一个人好天文，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呢还是喜欢天文观测这类的啊。因为现代科学尤其这个天文啊、物理啊这些领域发展到今天，很难说我们普通的爱好者在真的在专业上去取得什么成就了。更多的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仰望星空的心。哎，家里头配个望远镜啊，没事儿这个自己看看，将来有了小朋友带着孩子一起看看，我觉得从小呢这个培养孩子多方面的兴趣，这个爱好还是挺好的。但是从各种兴趣来说啊，实事求是的说，天文呐、摄影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很费钱的兴趣， 都挺贵的是吧？ 是啊，因为你耗一个什么天象什么的，你得去配一些器材去看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还有一些特别的天象，你在北京可能未必看得着，你这一旦发生了。奔袭几千里，你得追到当地去看去，飞机票啊、住宿啊，这些钱都不少呢。 哎呀，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，这是几个意思呀？ 你刚才让我往好了说是吧？ 费钱这事儿也不能算坏事儿。那如果两个人都好这个呢，他就不觉得费了。当然了，两口子过日子啊，有关兴趣爱好这方面的花费呢，就是得有节制，得控制啊。不知道您这个耗到什么程度了啊？ 对， 行吧，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男士啊，也是妈妈为儿子征婚啊，儿子是85年出生的，身高1米83，不胖，大专学历，是学计算机专业的，目前呢在一家保险公司做经理，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北京的或者是北京郊区的女士都可以，年龄相当，当然小几岁更好，身高在1米65左右，不要太胖，通州的更好。他们呢是河北人，但是在通州有自己的独立住房。儿子心地善良、勤快、稳重、有孝心，还特帅气。妈妈夸自个儿儿子啊，哪儿哪儿都好，特帅气。有意者呢，请和女孩商量好了之后呢再联系。母亲的联系方式是13522541033，13522541033。 那人家河北的妈妈啊，在通州有独立住房，咱们好多。北京同事都是在河北买的住房，对调了啊。来看看下边这位，有一位男士来征婚，而且是自己给自己征婚的。 对，他写的这话就挺北京人的啊。 是。 头一句就是给自己找媳妇儿。 这男孩呢是1988年生人，身高1米85，体重75公斤，本科毕业，目前呢在一家典当行工作，月薪10000。本人善良淳朴，孝敬老人，工作认真，有责任心，有爱心，业余爱好喜欢篮球、读书、旅游，有房车摇不着号。那意思就是钱是备了哈，就是暂时没有购车资格， 就是痴痴的等呗。 对，择偶要求，北京人，年龄29岁以下，大专以上学历，净身高1米63以上，相貌良好，善良开朗，踏实孝顺的女孩。有意者呢直接和本人，有意者呢微信联系，微信号呢是 MIRACLE 下划线880129， MIRACLE 下划线880129。 好，认识了几位男士，我们再来看看几位女士。家中的独女，89年出生，身高1米66，重点大学硕士毕业，北京户口，央企在编。本人文静善良，聪明阳光，老家在东北。目前呢，父亲还在工作，母亲已经退休了，家庭和睦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希望男士年龄大他5岁以内，统招一本毕业，阳光上进，健康随和，工作稳定，有房，家庭和睦。联系电话是13904249971，13904249971。这个听口气也像是家长帮着争的哈，但是没有注明啊。 这些反正我们是一看就能看出来，大家的习惯用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年代感啊。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通州人，1987年生人，身高1米66，体重呢是54公斤，本科毕业，是一位护士，在朝阳区上班。本人善良，孝敬老人，有责任心，喜欢旅行、读书， 性格属于那种一静一动啊，动静两相宜型的。目前呢和父母同住，有一辆代步车，择偶要求，要求男士呢也是北京人或者是在北京定居的，年龄相差5岁以内，大专以上学历，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喜欢高大一些的男生啊，一定要善良踏实孝顺。联系方式呢是自己的微信号， 我叫岳小贤的汉语拼音全拼 您能拼出来吗WOJIAOYUE 啊，这是岳小XIAOXIAN 岳小贤、 嗯、哦，爱情公寓里面那个叫曾小贤是吧， 是吗， 他们没什么关系啊，他叫岳小贤哈、啊、我叫岳小贤的汉语拼音全拼啊，联系的时候呢请注明一下帮帮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，也是北京人，87年出生，身高1.63米，体重53公斤，未婚，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，工作稳定，本人孝顺善良独立，爱好读书运动和旅行。对对方的要求，北京本地人，未婚，82年到90年之间出生的，身高在1.74米以上，专科以上的学历，有独立住房，孝顺正直有责任心。电话是15901190107，15901190107。 再来看几位男士，老北京人，1984年生人，西城区人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从事的呢是计算机相关的工作，身高1.85米，喜欢运动旅游，性格开朗，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，城六区最佳，未婚，大专以上学历，1987到1990年之间生人，有稳定工作。有意者呢可以 QQ 或微信联系，都是同一个号码，13490567201349056720。 嗯，今天男士年轻的还比较多啊， 是 我们好像底气比较足似的。好，来看下面啊，也是家长为儿子征婚，儿子是1993年出生的，未婚，身高1.82米，体重70公斤，稳重帅气，性格开朗，是211工程学院的硕士研究生，目前呢在河北秦皇岛工作。那言外之意就是说，我们要在这里寻找一位女士，到那里去工作生活吗？嗯，或者本身就是在那儿听节目的，因为也有河北的一些听众听我们的节目嘛。 哦、是的、嗯、也是，嗯，其实现在北京秦皇岛这距离火车也好啊， 那都不是 事，高速也好，对，很方便。嗯， 好吧，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，1997年出生的，未婚，本科以上的学历，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身体健康苗条秀美，性格温柔大方得体，孝敬父母。 嗯，也是，嗯，其实现在北京秦皇岛这距离火车也好啊， 那都不是事， 高速也好，对，很方便。嗯， 好吧，看看对于对方的要求啊，1997年出生的，未婚，本科以上的学历，身高在1.62米以上，身体健康苗条秀美，性格温柔大方得体，孝敬父母，作风正派，没有不良嗜好。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3941579410，13941579410。 嗯， 我们再说一下啊，这位男士呢目前在河北秦皇岛工作啊。 嗯，他这个要求还挺具体，一定得是97年出生的是吧。 嗯， 这个相对来说咱们可选的目标的确就少了一些了啊。 不过他93年的倒也还来得及。 对对对，不用太着急，刚25岁毕竟啊。 是，我们这还好些83年的男士呢啊。 是，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，籍贯户口都在北京，1980年生人，身高1.78米，大学本科学历，身材匀称帅气，气质佳，现在呢在一家外企 IT 部门工作，人品正直善良，有上进心，收入尚可，有独立住房，没有贷款，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，但没有生育，但没有小孩，汽车现在还在摇号中。家庭情况呢，父亲是教授，母亲是一位财务总监，现在都已经退休了。对于对方的要求，想寻觅一位素质高，有教养，能孝敬父母，温柔善良，会料理家务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人品好，作风正派，有工作，年龄呢在27岁到35岁之间的优秀女孩，北京人，优先考虑。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呢，也可以考虑。有意者可以联系微信 Windows 的这个英文拼写啊 WINDOWS416 Windows 416，请您在工作日的晚上8点到10点以及周六周日全天联系。白天看来工作还挺忙的。 嗯，充分体现了是做 IT 的哈。 是。 微信名就叫 Windows 哈。嗯。发现了这是第二个明确说汽车在摇号当中了哈。 是。 你看我们节目每次也就播出那么20-30条的信息。 嗯。 这就俩了。可见竞争是如此之激烈哈。 不容易。 嗯。 先买个新能源车排着也行。 好吧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男士啊，这是帮同事征婚。男，84年出生，未婚，身高1.72米，体重70公斤，老家在承德。说这位呢，原来和自己呢是同一个单位的司机，那现在呢是和朋友在山东经营养殖业， 嗯， 合伙。性格踏实能干，为人仗义，属于那种地道的爷们儿。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相当，职业户籍不限，品行端正，心地善良，未婚。皮肤最好不要太白，他说因为我这个前同事啊皮肤有点黑，所以呢不能找一太白的。 您这担心有点多余，我觉得 还担心两人在一块都是这个啊，这个反差太大吧。 人家这自己看着合适的话真不在乎是白是黑，我觉得。 嗯，我看了一下他的工作啊，他目前呢在经营养殖业，不知道是养殖什么。 哎，你别说，在山东还真是养什么都有可能。 也有可能是水产养殖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天天在日光下晒， 风吹日晒， 哎，难免这个皮肤呢看上去黑黑的。你要真找一个太白的当媳妇儿的话 啊， 其实反差也挺好的哈。 就是啊，我是觉得没什么事，而且就是可能是水产养殖，山东我们不要小瞧，生猪养殖在全国也是出名的。 行吧，祝你事业有成啊。 哎， 来，他说我们这位朋友呢比较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呢我只能帮他代劳了。他的微信号是 WXID-8VLWTNVENG7122。字母太长啊，您回头看订阅号吧。 对，这种其实也推荐大家微信啊，您平时注册的时候先注册一个，然后他就会让您选一个微信号，这个时候如果您自己不输入，他就给您指定一个，指定的就是这位朋友这种啊，打头都是微信 ID 这几个字的缩写 WXID-，后边就是一堆随机码，您自己去编一个号，虽然有可能跟别人重复，重复的人会提醒您，您往后再加数字就行。你看我微信号是大鹏，结果一看大鹏一有人用了，大鹏二有人用了，你知道我试了多少啊，到最后我就放弃不试了。 你应该是试到大鹏222了吧？ 没有，比这还得多，我后头试了6位数，这大鹏后头有6个数字才算成功让我通过了。 好吧，反正就怕您这微信号推不好记啊，到时候耽误了您的姻缘。 是啊， 我们是担心这个啊。好，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关注订阅号，订阅号当中呢就有大家的联系方式。 对，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。 好，1985年生人，身高1.75米，体重145斤，未婚，河北人，目前呢从事的是个体经营工作，年薪在30万元以上，在北京有车但没房，不抽烟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希望对方是87年之后生人，身高在1.63米以上，未婚，没有不良嗜好，其他一切随缘。联系方式呢是这位朋友的微信号251630880，251630880。 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先告一段落。在歌曲和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，一会儿见。 在凌晨喧闹

我哥他今年33，1.78米，个儿挺长，学士硕士已读完，他是厚道有担当。 哦，挺好啊。 只是老魏事业忙，30好几还耍嘚儿。 嘿，要不 得， 要不 得嘞。 嘿，好。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，欢迎收听。 阿姨，要不你也考虑一下我？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，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、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婚姻状况。如离异的朋友，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，还有您的学历、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，收入情况可随意。之后，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，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。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，能够体现本色。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，如果有特殊要求，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。最后就是联系方式，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。另外，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，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等。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，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，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，请礼貌道别，并再次提醒大家，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进入第二时段，我们继续来帮大家征婚交友牵红绳。 第二时段呢，我们让男士开场吧。我们难得有一回男生资源比较丰富 啊，我们今儿富裕 富裕也得省着点用。 底气很足哈。 1986年生人，身高1.75米，本科学历河北保定人，在北京大兴工作，从事的呢是水务行业的工程管理，有北京的房产、北京的户籍，性格沉稳睿智，正直向上，喜欢音乐、游泳、文学。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，身高在1.6米以上，真诚善良，在北京工作有眼缘的女生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28-897-072，528-897-072。 请女士本人呢和她联系啊，她也是特意注明了一下，喜欢文学是吧？这个喜欢文学的女士，我们现在称之为女文青哈。 那人家是男的呢，就叫男文青。 男文青有什么特质吗？ 男文青，哎呦，这不敢乱说。 不敢乱说就不要说了。 是， 有的是真文青，有的是， 是吧？男文青，哎呦，这不敢乱说。 不敢乱说就不要说了。 是， 有的是真文青，有的是， 是吧？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，他是92年出生的。是辽宁鞍山人，身高是1.72米，体重125斤，目前呢在昌平县城工作，是一名厨师，想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士来交往。所谓志同道合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你一样喜欢做饭，也是厨师吗？因为他没有特别著名嘛。 您得把您志向说出来，我们才知道你怎么算志同道合，对吧？ 一个是中式的，一个是西式的，这算志同道合吗？ 那其实算精诚合作，我觉得金石为开。你们能把一家大饭店给包下来了。 好吧，地域不限，非诚勿扰。 QQ 号码呢是65433346，他的 QQ 号呢是65433346。后面还说了一句现在还挺时髦的话啊，叫做快来跟我确认过眼神吧。 确认过眼神， 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怎 马出征，马蹄声如雷奔，我们山 我就会这一句。 好吧， 你好像也就会这一句吧。 哦，不，我会两句， 是吧？来，咱们下一个啊，北京女孩，回族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1988年生人，身高1.7米，体重70公斤，在传统家庭长大，父亲在职，母亲已经退休，本人性格开朗，喜欢运动，喜欢梳短发。哦，那就是这么些年一直是这种短打扮是吗？ 嗯， 从事的是互联网工作，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孩，要求呢也是回族，未婚，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家庭和睦，有独立住房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成熟稳重，年龄呢在31岁到35岁之间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718819007，13718819007。 他特意强调了一下梳短发，因为现在短发还是挺流行、挺时髦的。 嗯， 那如果强调一下的话，是不是那种就是很短的那种啊？ 哦， 也有那种啊。 对对对， 那我们不确定啊，我们不确定。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是92年出生的一位河北承德的女士。 嗯， 未婚，身高1.59米，体重是135斤，学历本科，目前做通信方面的工作，性格开朗随和，孝顺父母，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1.7米以上，1987年到1992年之间出生的，身体健康，未婚，工作稳定，最好呢是北京人或者是承德人，希望有住房，微信号码是85162996，85162996。 下一位女士呢，来自山东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未婚，1982年9月生人，在一家机关事业单位里工作，身高1.62米，体重52公斤，感情经历简单，父亲呢原来是在企业里工作，母亲是一位教师，不过目前呢都已经退休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姐姐，我这是搞科研的啊，中科院的副研究员，没有家庭负担，爱好读书看电影，喜欢音乐美食，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，要求呢有北京户籍，最好有独立住房，年龄呢可以在74年到86年之间，未婚或者离异，有一个女儿，这是可以的，有稳定工作，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，有责任心的男士，有意者呢可以联系电话13718819115，13718819115。 好，我们再来认识两位男士，北京男，83年12月出生，身高1.85米，本科学历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，本人脾气好，性格温和，做人做事低调，成熟稳重，积极上进，事业心强，有责任心，有担当，感情专一，平时喜欢足球，喜欢看书，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户口，身高在1.68米以上，86年之后出生的，能够理解支持男士的事业，脾气性格好，身材苗条，端庄文静，气质要好，知书达理，感情专一，生活独立，热爱生活，会持家过日子的，还是知识女性。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无子女的最好啊。 嗯， 微信号码是18511830269，18511830269。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老北京人，1981年生人，身高1.83米，未婚，本科学历，在西城区长大，后来呢搬到了海淀区居住，从事电视节目直播工作，父母呢原来都是国企的职工，现在呢都已经退休了，平时喜欢看书，喜欢音乐音响，也是个烧钱的爱好啊，唱歌，爬山，喜欢中医，想寻觅一位比自己小几岁，85年以后的啊，未婚，踏实本分，身高在1.65米以上，本科学历，有眼缘，聊得来的女士为伴，最好也是北京人，其他地域的呢要求是城市家庭，父母有工作，没有负担，也可以考虑，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97509780，97509780，也专门提到呢请本人直接联系。 好，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啊，女，37岁，身高1.58米，四川人，是家中的独生女，未婚，学历是大专，目前做财务方面的工作，本人朴实善良，通情达理，为人热情随和文静，孝顺父母，性格呢有点内向，性格温和，目前住在管庄，父母有退休金，家里没有负担，平时下班之后还会做一些家务，喜欢看电视看新闻， 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.7米左右，脾气要好，有修养，家庭和睦，有责任心，有包容心，有良好的习惯，能够彼此尊重体贴，年龄在37到45岁之间，有稳定工作。如果是郊区的人呢，条件好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微信号码是15810578931，15810578931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，来自内蒙古自治区，1978年生人，毕业于北京传媒大学，大专学历，身高1.61米，体重呢是46公斤。现在呢离异，但是没有生育过小孩。本人知书达理，美丽端庄，温柔贤淑，活泼大方。现在呢在北京从事人力资源工作，平时爱好很广泛，喜欢旅游、音乐、看书。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6岁以下，有上进心，阳光开朗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独立住房，身高1.72米以上，真心想成家的男士。有意者呢可以通过电话联系13683067127，13683067127。 女，今年39岁，河北承德人。诶，今年有两位承德的了。 是。 身高是1.6米，体重110斤，未婚，文静，喜欢听音乐，喜欢旅行。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很简单啊，年龄在38到48岁之间，身高在1.7米以上，孝顺真诚，有稳定工作，有住房。如果是离异的话呢，没有小孩的男士也可以。微信号码呢是 W-1 后面是欣欣的汉语拼音全拼 W-1XINXIN。 我们再来看一位男士，1978年9月生人，未婚，北京东城区人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10斤，本科学历，工作稳定，不抽烟不饮酒，性格呢属于内外兼有型的，为人真诚，会过日子，不张扬，在东北二环附近有自己的独立住房，没有贷款，父母都已经从国企里退休了，身体健康，也都有退休金和医保。对对方的要求，未婚，身体健康，能踏实过日子，婚后想生孩子的女孩，其他不限。联系方式是电话13522795906，13522795906。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山东泰安人，今天山东的朋友也有几位哈。 对， 有山东姑娘，也有山东小伙啊。 是。 他是73年出生的，有一个女儿是对方带着，目前在北京自营公司，且长期居住在北京，在北京有车有房。本人身高是1.73米，体重63公斤，是一位稳重、顾家、成熟、有孝心的事业男。对对方的要求，首先是真心想结婚成家，能够要孩子，年龄在38岁以下的北京籍或者是北京周边的女士都可以，其他呢就随缘了。联系方式是15600685738，15600685738。 下面这位女士是北京朝阳区人，今年45岁，未婚，月收入6000元，有带电梯的独立住房，父母呢都已经去世了。她呢对对方的要求呢是50岁以下，未婚，或者是离异但没有小孩的男士，并且呢表示呢和你或者和你的父母一起共同生活都没有问题，只要有工作，有爱心，热爱生活，能和双方的亲戚和平共处就可以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071129035，13071129035。 这位女士应该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。 是。 她说有电梯的独立住房，特意强调了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，这是海淀区的一位女士，今年55岁了，未婚，身高1.63米，身材匀称，从事财务工作，目前已经退休了，但是仍然在工作。性格文静，通情达理，热爱生活，喜欢旅游，喜欢运动，也喜欢音乐，生活能力很强，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，有独立住房。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60岁以内，北京男士，有独立住房，有退休金及医保，经济状况良好，身心健康，有责任心，有担当，性格好，兴趣爱好相同。条件符合的请与我联系，微信号码呢是 HXY6308。 HXY6308。 你看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啊，真的就是一人一个选择。有像我爱我家里富明老人那样的啊，这个已经退休了，但是呢念念不忘，还惦记着能上班，单位都不需要他了呢，他在家里头他还得继续的这个管这管那。也有的呢是真实的，这个单位其实离不开他，就退休以后还得回去发挥余热。有些事情呢可能是真的是就是人家这个有经验的老同志干得最好，但也有一些啊，我们身边有不少同事就是感觉已经盼退休这天盼了他不行不行的了，这打从这个办完手续的第二天在单位再见不着他，一打听好家伙，全国各地甚至于世界各地就已经开始去云游了，一天都不想再工作了。你说这人这心里也真是挺有意思的、啊、 我觉得是跟个人的性格有关，同时呢也跟他之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系。 嗯， 比如说像财会一类的这种工作， 是 他没有什么年龄限制， 对， 可能上了点年纪反而更有一些经验， 对、嗯、很重要这个。 但是像有一些工作就是又一直很累一直很累，就巴不得早点休息、 嗯、 所以我们都能够理解啊。 是， 嗯，你属于哪者？ 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退休第二天就找不着我的那种。 好吧，你的好日子快到了啊。 我有那么老吗？ 好，挖坑谁不会啊、哎、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。 北京人，今年56岁，身高1米62，体重57公斤，退休，离异，没有小孩，家里有住房，要求男士，人品正派，身体健康，是北京人，年龄呢在50到60岁之间都可以，只要是真心想成家过日子就行，身高希望在1米75以上，有素质有内涵。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8210187204 18210187204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58岁，身高1米65，事业单位退休了，是离异，没有小孩，退休前呢是在机关工作，平时喜欢听歌，喜欢过休闲平淡比较接地气儿的生活，比较简单。对对方的要求，身体健康，有北京户口，有住房，有责任心，有担当，有一颗善良宽广的心怀，年龄身高经济条件相当。微信号码是605131809，微信号码是605131809。 下面这位女士呢，今年66岁，婚姻状况是丧偶，家庭状况呢是丧偶，身高1米63，从事的呢是财务工作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身体健康，不过呢仍然兼职的做着一些工作，这就你刚说的哈，财务工作、 嗯、 尤其什么会计师啊审计师这些都是。大学学历，有稳定收入，有独立住房，有车，温柔善良，知书达理，大度正直，真诚，喜好音乐，生长在书香门第，貌美，气质佳，相貌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，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，均有独立住房，想寻觅一位年长自己5岁左右，能志同道合，有共同语言，身体健康，有独立住房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条件相近，真心想成家的优秀男士为伴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51000658318510006583。 嗯，找志同道合的人，您这个志是什么呢？你也没说呀。 哎，对，我们今天有两个志同道合的、嗯、 都是做财务的吗？一起在退休之后发挥余热是吧？其实这也算志同道合哈。 可以，对。 嗯，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，今年65岁，家庭状况呢是丧偶，身高1米65，体重150斤，在企业里工作，已经退休，有医保，有房，有车，想找一位能够相互照顾后半生的单身女士，不介意对方没有收入。就您这个底子比较厚是吧？ 信息量比较大啊。 是啊，联系电话15011318075 15011318075。 本人男，60年出生，今年59岁，丧偶，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，没有任何负担，家中有房，但是呢不在北京，不过本人呢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0多年。那您现在是租房住？ 那看来应该是这意思、 嗯、 对、 嗯、希望找一位有缘人共度后半生，年龄上下相差5岁左右，如果女方有条件或者愿意的话呢，本人也可以住到女方家去。 嗯， 电话是18519110738 18519110738。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61年生人，通州区人，身高1米74，体重135斤，身体健康，有独立住房，有退休金，有医保，不抽烟，少量的喝点小酒， 想寻觅一位真诚善良的北京户籍女士为伴，有意者微信联系13701029967 13701029967。 最后两位女士，女，55岁，63年出生，婚姻状况是离异，身高1米6，体重65公斤，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，热爱生活，带着一个男孩，目前呢已经上初中了。对对方的要求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有涵养，有共同语言，年龄不限。电话是15311486321，15311486321。 今天的最后一位女士，69岁，丧偶，北京城区人，目前呢已经退休，有医保，有住房，身体健康，温柔贤惠，想寻觅一位身体健康，身高在1米7以上，退休，有医保，有独立住房，没有不良嗜好，能共度幸福晚年的有缘男士。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5701361879，15701361879。 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，稍后是记得唱片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再见。 高消费的社会，16块钱能干嘛？买几包零食就没了，吃一顿简餐都似乎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。 嗯， 想吃到海参这么奢侈的食品，很多听众直呼怎么可能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10几块钱竟然真的可以吃到海参，不信，快来瞧一瞧。 是的，今天的海参备货可是几经波折才得以备到的，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接下来的用参需要。那有人说啊，这秋吃海参正当时，有人说送海参不仅是高端更是健康。那么来自于鲜芋仙的地中海进口海参您不陌生了吧？安全、营养、美味就是这款海参的关键词了。 不对，还有价格。你看1999元一盒200克的干参只要799元的到岸价直供，是不是足够的划算？这一头野生海参啊，就是只要十几块钱的花费啊。今天的活动惊喜还不止价格，680元一床的五斤重品质驼毛被免费赠送。 是的，这个政策呢之前是从未有过的，也是我们洽谈争取了数次才得以呈现。那所以呢现在在此声明啊，活动只有一天的时间，只有今天，也只有本档，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才能够享受到799元带回家一盒3个月的海参，再送一床驼毛被的特惠。还有3086的吴阿姨也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说啊，你们的海参呢我们也是经常吃的，家里泡发杯啊都送好几个了，好泡。而且呢海参味道不错，这上了年纪啊就该吃一点好消化的营养高的海参呢，很适合我们老年人。 好，4007106108 4007106108持续开通。此刻倒计时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9556的林女士说，你们送的驼毛被是什么样子的？ 驼毛被啊是驼毛填充的，1.8米的规格，那被子呢总重达到了5斤重。去年我们销售过啊，这一床被子是680元，今天呢是仅此一天免费送，只要订一盒海参就送一床被子。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机会老会员呢都在抢，新朋友您别有负担了。 是的，野生海参适合各个人群，含有16种氨基酸、牛磺酸、胶原蛋白、粘多糖、皂带、多肽及多种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等的活性成分，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今天订购一盒799，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，这每吃一次啊就是十几块钱。 最后30秒钟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仅此一天来订购，还有一床大被子免费送，那机会呢只有一次，需要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千万别错过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声音有颜色吗？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，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。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？ 我爱这蓝色的， 这是蓝色的声音，